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、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49集，我是妖怪。 老师，这房子好老啊。 林娟笑着捏了捏西西的脸颊。 老师穷啊，西西以后长大了挣钱给老师买大房子啊。 带着西西离开幼儿园的时候，他脑子里一直萦绕着孔金华问的那句话，觉得似乎整件事情跟孔金华没什么关系，但是现在跟西西一问一答的，又觉得西竹分外的可爱，应该是不会撒谎的，毕竟他还只是小孩子呢。小孩子都简单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没那么多的心机。要有问题也是孔金华有问题，掩饰得那么好，愤怒的样子像是真的，想想真是让人心寒呐。10点多时，天上哗啦啦的下起雨来，还滚了几声雷，楼身似乎都被震得发颤了。林娟帮西竹洗了澡，带着她一块睡觉，临睡前还帮她削了一个苹果。林娟的床不宽，但是多起一个小孩是足够的。林娟白天工作很累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她鼻音很重，一呼一吸，混在哗啦的雨声里，倒是分外的有节律。西竹睡不着，盯着天花板想心事。这么些日子，吃人家的住人家的，临走还给人摆了一道，自己这么做似乎的确不那么地道。但是西竹的心很快又硬了起来。 不这么做的话，谁知道孔金华会不会突然起意带我回什么见鬼的老家。我现在跟个3、4岁的小孩没什么两样，打打不过，跑跑不了，再不心狠一点，就只剩下任人摆布的份儿了。 说到底都是秦放不好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那么多离家出走的人他不管啊，偏偏上赶着把他物归原主了，还学人家做好事不留名，还回去的也还得无声无息的。 哼，就你能耐。 西竹越想越生气，外头的雨也像是要应和他的气恼，越发的大了。一阵对冲的风吹过，汗的木窗子嗡嗡的响，冷风从缝隙当中钻进来，把窗帘掀开了一角，被大雨砸得直溅水珠子的水泥窗台上，缓缓地趴上了一只煞白的手。西竹的脑子有瞬间的空白。 林娟老师住的好像是6楼。 只是这片刻的功夫，窗帘又飘回去了，半空斜过了一道闪电。外头好亮啊，映衬的屋内越发的暗，还有那个窗帘上的人影越发阴森，细微的拔窗栓的声音被雨声遮掩的几乎听不见了。西竹伸手在床头摸索，努力了很久，才终于摸到了那把水果刀的刀柄。就在他偷偷握着刀往回挪的时候，窗扇忽然动开，窗帘被冷风掀得高高的飘起，露出了孔金华被雨浇得透湿的身子。西竹的脑子嗡嗡的，他闭上眼睛装睡，握着刀柄的手越攥越紧。一直到现在，他才忽然转过了一个念头，这孔金华是人吗？身边有响动了，好像是林娟老师醒了。他睡眼惺忪地撑起身子，迷糊着自言自语了句， 风怎么这么大呀？ 西竹没睁眼，他听到林娟尖叫了一声，又瘫倒在了床上。应该只是被吓晕了吧，希望只是吓晕了。西竹还是不动，哗啦的雨声忽然间清晰起来，阴森的凉气几乎是停在了面前。他感觉到一只冰凉的手在摸他的脸颊，伴随着孔精华悠悠的声音： 西西，是妈妈打的你吗？ 西竹猛地睁眼，他几乎是使尽了浑身的力气，一刀扎了过去，好像是扎到了孔精华的手臂了，但是那刀尖没能刺下去。西竹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，这孔精华的手臂好硬啊，但他根本就没时间想那么多了，几乎是在刀子扎出的同时，他整个身子从床上窜了下来。小孩也有身形小的优势，他一口气冲到了门厅，拔开门锁就冲了出去。楼道里黑洞洞的，西竹赤着脚往走廊尽头处的楼梯口跑，气喘吁吁的，一颗心跳得几乎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快到楼梯口时，他匆忙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孔精华黑色的身形几乎是要把楼道仅有的光都给遮住了，嘴里还悠悠地叫着他的名字： 西西，西西。 西竹咬了咬牙，一脚迈下了楼梯。他步子跨得太大，脚下踩了个空，心说坏了，要像个球一样砸下去了，一定会摔得鼻青脸肿的。居然没有。小西竹一头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。或者说是那个人把他给抱住了。他竖起手指在西竹的唇边轻轻地嘘了一声。 秦凤。 西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孔精华的脚步声几乎已经到了身后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叫人听了头皮发麻的声音： 西西啊，西西。 秦放皱了皱眉头，眼眸中闪过了一丝对阵前的凝重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西竹突然拉了他一下，耳语般地说了句： 别让他发现。 别让他发现，这意思就是说要避免正面的冲突。借着仅有的微光，秦放看到了孔精华拉的斜长的身影已经快绕过楼梯口的拐角了。 抱紧我。 秦放来不及细想，蹬住身后的强借力，他抱着西西倒行逆上，几乎是在瞬间后背就贴上了楼层的顶板。虽然早就预料到秦放会这么做了，但是西竹的心里还是酸溜溜的。切，搁着从前他也行得好吗？做得可比秦放要好得多了。小西竹搂住了秦放的脖子，拼命地转了头往下看，而正下方就是孔精华的头顶。有时光亮盛些，可以看到他顶心稀疏的白发，他的影子和身体都是那么瘦伶伶的，慢慢地顺着楼梯一步步地往下走。西竹屏住了气，直到孔精华走得看不见了，他才如释重负地回过头来。 哎， 秦放正看着他，西竹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了两圈，跟他打招呼： 你好啊。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。 呀，我的林娟老师，把她给忘了。 林娟没什么大碍，确实只是吓晕了。 秦放关上了窗户，又给林娟盖好被子，尽量恢复的一切如常。虽然他明早醒来之后，如果回忆起什么，免不了一通鸡飞狗跳，但是管他呢，那就不是他秦放的问题了。做这些的时候，西竹已在门边等他，好像有点困了，连着打了两个哈欠。秦放故意没有理他，自顾自地关上门出来。走廊里走了一会儿，他听到了身后踢踏踢踏的脚步声。果然，西竹一直跟在他的后面。快走到楼梯口时，秦放停了下来，转身看了他一会儿，缓缓地蹲下身子。 其实你不是一个小孩，对吧？ 经历过刚刚的事情，再装成一个小孩，未免就有些牵强了。西竹点头。 嗯，其实我是一个妖怪。 说完了，他还套近乎一样的补了一句。 你也是吧？ 秦放盯着他看。 你是什么妖怪？ 妖怪，石头妖怪。你呢？ 我也是石头妖怪。 西竹眼睛里掠过了一丝愤然，像是在说。 哼，骗子。 秦放只当是没看见。 哎，你为什么长这么小啊？ 因为我是小妖怪。 真是毫无诚意的对话。秦放站起身，面无表情地说了句。 那小妖怪，你爱去哪玩就去哪玩吧。 说完了转身就走。西竹先是一愣，几只气恼，最后权衡再三，不得不追上去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当然不能在秦放面前暴露，但是也不能放跑了他呀。秦放回头看到小西竹迈着小短腿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又好气又好笑。西竹跑到近前，喘着粗气插着腰，跟刚跑完800里的小老太太似的。 你弯腰，我有话说。 秦放不弯腰。 有话就说。 西竹只好仰着脑袋看他，脖子都支棱酸了。 这世上妖怪本来就少，大家交个朋友呗，相互帮助。 说到这儿，西竹的脸色忽然严肃，声音中掺了些许恫吓。 刚刚那个可能也是妖怪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